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财政部等五部门日前下发通知，将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优惠政策从现有的3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推广至全国。最近，复旦大学连续8年发布中国医院排行榜，北京协和、川大华西、北京301医院分列前三。代表中国科幻创作最高水平的第28届银河奖最近揭晓，作家江波的《银河之心3》获得最佳长篇小说奖。目前有用户反映 iPhone X 在低温环境下会触屏失灵，苹果回复将通过更新软件修复。寒潮降温持续影响北方多地，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出现-28.3度的低温，华北东北局部将有8度左右的降温。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新增就业1097万人，同比增长30万人，接近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日前，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在京发布了中国志愿服务的发展报告。报告显示，北京注册志愿者占居民人口比重的17.11%，占比达全国第一。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的《遇见》。接下来为你介绍的这位歌手，我们都称他为行走的 CD。

其实呢，在我心里，金志文一直属于那种唱作全能的音乐人。除了远走高飞这样人人会唱的歌曲以外呢，他的翻唱呢也会自带惊喜。其中呢，曾经的一曲英式摇滚版的《为爱痴狂》再战经典。虽然是老歌翻唱的，但金志文版的《为爱痴狂》诠释的是他对于爱的不同理解。相较于原唱奶茶对爱情的那份如痴如醉，金志文呢则把这份爱转化成为对梦想的执着和热爱。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金志文《为爱痴狂》。 我从春天走来，你在秋天说要分开，说好不为你忧伤，但心情怎会无恙？为何总是这样，在我心中深藏着你，想要问你想不想陪我到地老天荒？如果爱情这样忧伤，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你爱我，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想要问 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 在最近更新的《爸爸去哪儿》里，老爸萌娃们的表现再次圈粉大波粉丝，但不知为何，这次呢，许多人却偏偏喜欢上了这期的旅行地扎尕那。从刚开始的镜头切入，纯净的天空，连绵巍峨的山峦一下子便映入眼帘，远远望去，这里像极了一座石头城。等到画面近了，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便是群山包围着的藏寨，一座座藏寨依山而建，极富藏族的风情。苍茫的雪山，湛蓝天空，大朵大朵的白云，新鲜的空气，站在这里不由得让人大口大口的呼吸。原来这里就是扎尕那，这就是传说中甘南的最后一座桃花源。这里说不上什么季节最美，因为每个季节各有千秋，风景如画。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这句话在扎尕那同样适用，因为春天扎尕那的清晨美到让你无法想象。整个扎尕那的上空都被朦胧的雾气包围，站在山脚向上看，仿佛置身于蓬莱仙境。此时的扎尕那呢，是无数摄影师心生向往的拍摄地，甚至许多的摄影师为拍到扎尕那的清晨而早早的起床，生怕错过它短暂的美丽。夏天的扎尕那呢，生机勃勃，除了郁郁葱葱的森林，这里还是油菜花的天堂。山腰上，藏寨前后，处处都能看到金黄灿烂的油菜花海，

层层落得如此奢侈，你满意吗？我们都别说话。 始于才华，忠于人品，这大概就是许多人喜欢周杰伦的原因了吧。出道了16年，周杰伦呢依然是华语乐坛不可撼动的一个传奇了。音乐呢让他的演艺道路走得很远，但是呢让他走得更远的却始终是他的人品。毫无疑问，七里香是周杰伦最成功的一张专辑了，其实我个人觉得呢也是周杰伦的巅峰之作了。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的歌曲，其中全部的乐曲创作也均由他一人完成。而之所以命名为七里香，杰伦也是希望大家能把注意力的焦点放在音乐上，让话题呢回归音乐。我们来听到这首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七里香》，来自于周杰伦。 就像你说

中央军委日前印发规定，严格规范了军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待遇标准，将于明年的1月1号起实行。环境保护部的部长黄润秋近日称，环评制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更不能取消。今冬和明年上半年要对全国31个省市区开展督导。国务院近日印发《消防安全责任实施办法》，指出将消防安全教育纳入学校安全教育活动统筹安排。体育总局近日发布通知，要求严格规范广场舞健身，不得在烈士陵园等庄严场所开展活动。今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的管理办法》，要求呢送餐人员应保持个人的卫生，保证配送过程中食品不受污染。教育部、人社部日前联合印发了《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将对教师职称评审中争议较大的高校进行整改。世界上已建成的海拔最高公路隧道青海花九高速公路雪山一号隧道昨天通车，其最高的海拔超过4800米。香港日前首次在大屿山沙鹿湾发现了主要分布在热带的斯米带灰蝶，分析指出此次的发现新品种蝴蝶据认为与气候的暖化有关。 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痴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呀、就在这里呀、今后一半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不虚此行呀，不虚此行呀。 绚烂。 听到这首来自于朴树的《生如夏花》，最近呢看到了一个街采，是随机的采访路人，那提出了一个问题，是相亲吃饭谁来买单。有姑娘说呢，相亲吃饭就应该 AA 制，女生呢不是弱势的一方，没有必要都需要男方来付钱。而大部分的男生则认为是不管是不是相亲呢，男方呢都应该主动的掏钱，倒不是充大款，就是一个男人对自我的要求。那不知道呢各位听友是如何看待这个话题的？有人说呢，男人慷慨是一种修养，女人亦然。那么你认为相亲吃饭时呢该由谁来买单？也欢迎来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来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积极参与互动留言的你呢，将有机会获得由中国联航提供的飞机航模。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于林忆莲，至少还有你。

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17岁那年的雨季，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17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17岁那年的雨季，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17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17岁那年的雨季，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 Let's do it one more time. 1, 2, 3, 4, 5, 6, 7, 多劳多得。 全然あなたのこと知らないの。 喂，你干嘛亲我啊？ 每一部电影都是一道菜，969光影味道，分享给你电影的新鲜味道。 Now I know what you're thinking.How did this happen? Well, it's a long story. 969光影味道，我是泽林。在今年，漫威已经带来了《银河护卫队2》以及《蜘蛛侠：英雄归来》两部影片了，而近期上映的《雷神3：诸神黄昏》是今年最后一部的漫威电影。从时间的线索上看呢，《雷神3》的故事是发生在《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后大概两年。影片中也特别设计了两处情节，用来解释为什么雷神和绿巨人浩克缺席了美国队长三内战。电影的故事简单而直接，雷神托尔重回仙宫阿斯加德，重逢了他亦正亦邪的弟弟洛基。他们意外得知即将毁灭仙宫的诸神黄昏即将来临，并遇到了邪恶的死亡女神海拉。初次和海拉对抗，雷神就失去了他的神器锤子，并和洛基掉落至野蛮星球萨卡尔。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女武神瓦尔基里和浩克，他要想办法与二位联手重回仙宫，试图阻止诸神黄昏。 He's a friend from work. 其实对于迷弟迷妹们来说呢，以上内容的唯一用处就是让本片聚集了锤击组合和凯特大魔王布兰切特，尤其是漫威电影中第一位女性反派的重任落在了澳洲至宝凯特布兰切特身上。女王凯特从装扮到气场都让这部影片多了一个不容错过的原因。据说呢，凯特是因为自己的孩子决定接演漫威电影，他的大儿子还和他说这是他职业生涯的新突破。之前的漫威电影里气氛最轻松愉快的要数银河护卫队系列，而这次的雷神三要直接登上漫威最搞笑最欢乐的电影排行榜的第一位了。电影里的文戏呢基本等同于相声，每个角色呢正经不了几分钟，要么装酷失败出个丑，要么插话怼一句，总而言之呢就是没个正形。那这部电影观众的反馈究竟是怎样的呢？ 我觉得雷神这部影片挺好的，我个人也挺喜欢。雷神这部影片呀，它把之前漫威出品过的几部电影，它的剧情啊、情节和前几部的影片完全都可以串联起来看。它这是一个怎么说呢？这是一部很好的系列片，也可以说是那个承前启下吧。 总而言之，《雷神三：诸神黄昏》像其他的漫威超级英雄电影一样，你不容错过，也丝毫的不用担心花上2个小时的时间还发现自己的智商不够用。